各种不同的译本跟祖师大德的开示啊，我们可以能够看到这个地位不同都有说法啊。望西斯这后面说的非常好啊，这个地位虽然不高也能得无生法忍，等同八地，这个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啊，直接的呢那就是地狱。三者不了大乘光智，大乘光智是转地起始摩那为平等性质啊，迷怀一佛不能识度一切众生，这是真实。所以一切念佛众生岂能借得往生净土，这真有人疑惑。你老师都常讲一万个念佛人真能往生的也不过三五个，那大多数都不能往生。啊，这个是李老师六十年前说的话，六十年后的今天障缘更严严重，一万个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两个。啊，原因是什么？这个经跟注你看懂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啊，我们自己也去往生，对于经跟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啊。念到其入境界的时候，无论别人给你说什么，你回答他的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给我说假话，我给你说真话啊，你骗我我不骗你啊，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啊，一说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啊，所以念佛念到这个境界，你就这样念佛念傻了，你看，念呆了。啊，他不知道这个傻这个呆会成佛，你那个聪明不成不了佛，你还搞六道轮回，不一样啊。啊，所以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定要知道佛能不能真实度众生，能，决定能。就算那你造一尊佛像就能，你说会的人他就得度，不会的人不行，不会的人给他讲一百年他也没听懂啊，心浮气躁。张家大师非常可爱，他看到你心浮气躁，他不说话，他坐在那里念他的咒啊，眼睛闭着念咒，不跟你讲话。那什么？那就他教你呀，你不会呀。啊，他的言语很少，跟他在一起一两个小时，

白这个道理，最重要要做到啊，光是明白不管用，要真正做到。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处，保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念头。啊，所以世尊教学49年。啊，对于上根立体与下愚的众生呢，这两种人最好度，不用操心的。上智的人，你一提他明白了，他不怀疑了。下个人他老实，没有心眼啊，他那个一生呢，生活思想很简单。每一天吃饱穿暖了，睡足了，就很满足了，啊，什么妄念都没有，啊，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他相信，他就坚持到底，他一生不改变，所以他会成就。啊，上智跟下愚，我们是到几十年之后，才完全明了之后，把它画上等号。古人有一句话说，我们画等号，古人有依据的，我们找到依据了。古人说，为上智与下愚不一，这他不变。啊，所以吕老师中年之后啊，很想学下愚。学不像，他告诉我学了多少年学不像。就古人一句话说，愚不可及，他那个愚你比不上他。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追到底，到最后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的成就我们一般人赶不上啊，这就是说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是百分之百彻底做到了啊。我们一般人学从这个法门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百分之百做到。那为什么还想看看别的东西，还想看看别的资料？不行的，人家什么都不要啊，真的，你不绝不动心的，修一条路走到底，没有一条岔路。我们虽然走到底，旁边岔路还很多，虽然不去走，得看看，这是往哪里，那是通哪里啊？他不管的，他一路上他不知道，他就一直到目的地。这人很可爱啊，非常难得了，值得我们尊敬他啊，不可以轻慢啊，那是了不起的人，那是一生决定成功的人。难以所指助之是无有意义啊，意思相同啊，文字上稍稍不一样，意思相同。余上住之，智能信求，故言习求佛之啊，转八十千世之，怎么转？禅定，落实于在禅定，所以定就转过来。那定是什么？一念不生。那每天有一点时间修定，

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一旦缘一成熟了，就豁然大悟，他真开悟，不是假的。什么功德呢？就是禅定的功德。你就念这一句佛号，你把你的妄想念掉了，把你的业障念掉了，这就是功德了。常常想着烦恼，烦恼就起来了；常常念着业障啊，业障就现前了。你为什么去想它？为什么去念它？习气不念自然跑出来，习气嘛。我们把习气换掉，换成阿弥陀佛。一天到晚呢，只念阿弥陀佛，不念业障了，不念烦恼了。这贪嗔痴慢别念它，七情五欲也别念它，只念阿弥陀佛。看到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啊！一切人、一切事，全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确实消业障、断烦恼，比什么都快速，是消业障、断烦恼里头第一好方法。所以业往生、业障、烦恼差不多都消尽了，所以他有能力。这善道大师讲的语言不同啊，遇到出生的人叫他生十八土，上辈往生真行啊，不是不行啊。理上讲得通啊，事上我们就不怀疑了，就才有理论支持他，有理论的依据，要愿生净土。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阿弥陀佛的身相，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你无法想象啊，你怎么会得这么好的身相啊？都要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愿愿愿都是真的，没有一愿是虚愿。他为谁发愿？为谁修行？为我们这些苦难众生遍法界虚空界，设防一切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这前面讲得很清楚，是以度六道众生为主其他的声闻缘觉菩萨附带的主要是帮助六道众生烦恼重、业障重，没有能力断烦恼，没有能力消业障，阿弥陀佛帮助这些人，用的方法简单，就这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可以帮助你破无量劫来的烦恼，帮助你消无量劫来的业障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你要相信真理不相信呢就不灵，你怎么念也没用处只是跟阿弥陀佛这个人真相信，真愿意去，我真念佛念佛的时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成功了。这个 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思议，我们要相信 不相信这一生就空过了，可惜了净土中理一心不乱，什么时候真的？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的时候真的，通通是阿弥陀佛帮忙啊，阿弥陀佛的恩德了，不能不知道。念佛对阿弥陀佛是真正感恩啊，恩德超过父母，超过这个世界的师长，超过一切，真叫大恩大德。我们没有丝毫疑惑心，真心相信，真心求生，这就是报佛恩。希望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早一天证得无上正觉。这是阿弥陀佛的愿望，满他的愿望叫大孝啊。那么今天难逢能逢，难闻能闻，而不现受，辜负佛恩，故人是大利。这个利益真的是大了，为什么？一生成佛，这是什么利益？菩萨要修无量劫才能成佛，我们这一生就能成佛，凭什么？你要不搞清楚，我们不能接受，总有一切理，就是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土宗律宗的原理理论的根据。我们本来是佛，不想做佛，沦落到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觉悟了，回过头来了，明白了，我现在要做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这个做佛成佛确实是得到阿弥陀佛无量慈悲加持，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我们要想成佛，走八万四千法门的路子，也要经历无量劫才能成就。遇到这个法门呢，一生成就啊！这个要是不相信的话，真叫大损失。你无量劫来所有的损失都抵不过今天这一次的损失。这一次的损失是真损失。千载难逢，彭清先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怎么可以把它错过？下面这一句我们把它念下去，观此净土法门，一尘愿海六字红名，信念持名精真不退，是乃真实理中之最真实者也，是大力中之最大力者也，于此不信，永舍大力。这真的一点不假你没遇到岂有可言，遇到的时候你不应该